明天回家， 明天回家。 红花茶杯， 红花茶杯。 盆栽名花， 盆栽名花。 其他国家， 其他国家。 黄金时间， 黄金时间。 南方农村， 南方农村。 提花毛巾， 提花毛巾。